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32集，浑浊的水轰响着流淌，众人此前躲避其中的公交车近一半浸在水中。对面大楼里，水从正门口涌入，又从窗户流出来，虽然已经见怪不怪，但这番景象还是相当异常。水面上漂浮着种种东西，一切都呈泥色，隔一段距离看根本辨认不出是什么，里面说不定混杂着食物，防水包装或许还没有破，擦掉泥巴还能吃。但东树把这些念头从脑子里剔除，手够不着的东西再想也是徒劳。 东树，啊，东树！ 听到明日香说话，他这才清醒过来。 不好意思。 二人正在台阶上，扶手上挂着几把张开的尼龙伞，这是他们的工作，把积存在伞里的雨水收集到塑料瓶里。 嗯，今天好像下的不多。 明日香一边干活一边说话，的确，伞里积存的水量明显比昨天少了。 按目前的储存量，今天应该没问题，但明天如果还是晴天就有点麻烦了。 啊，在食物之后水也尽量节约吧。 明日香说着扑地笑了起来。 嗯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劲吗？ 我也觉得自己说话矛盾，被大雨困在这里，晴天应该是好事吧。 的确是这样。 现在想想，在以前的世界也是，不可能不下雨，可是当自己要外出的时候就希望是晴天。人呐，都是任性的。 任性的是大自然，它的力量太大了，人类真是无可奈何，对它只能小心奉陪。 嗯，东树，我们最终只能这样活下去吗？ 二人拿着装了雨水的塑料瓶返回旅行社的办公室，荣美子正在桌上烧水，因为找到了好几瓶打火机用的油，便用棉布蘸满油烧。这种程度的火当然不足以做出所有人的饭菜，荣美子烧的水是给婴儿冲调奶粉用的，此外禁止使用。婴儿躺在一旁的桌子上，明日香抱起他。 哎呀，笑一笑。 有人看起来心情不错，因为今天没有雨声吧。 啊，妈妈，奶粉还有吗？ 不知何时起，他开始用妈妈来称呼荣美子了。 奶粉还够用，还有一罐没开呢。 哦，你这么说，那是什么东西不够了？ 是尿布，现在都是用毛巾之类的代替。 是吗？纸尿裤没有了？ 本来还剩一点点，大雨天里全泡坏了。 那毛巾什么的还多吗？ 嗯，还有一点。 水一开，荣美子便熟练地用奶瓶冲调奶粉，奶粉融化后，她把奶瓶浸入一旁的水里降温。 还挺费功夫的，脏尿布放在哪里啊？ 哦，放在外面的洗手间。 那洗洗还能用吧？ 抱着婴儿的明日香皱起眉头。 嗯，洗了干不了也没用啊，虽然今天是晴天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下雨了。 在房间里晾干就行。 不行，不晒太阳消毒的话会有细菌的。 也是。 东树思索起来。 何况洗尿布的水从哪儿来？总不能用泥水洗吧？ 对啊。 东树挠挠头。 除了毛巾之外还有各种布料，我们想想办法吧。 荣美子说完将奶瓶递给明日香。 哎，你可真幸福啊，小勇人可以饱饱的喝奶奶。我呀，从昨天起就饿肚子呢。啊！ 明日香向婴儿笑道，开始喂奶。看着婴儿喝奶，东树也平静下来， 感觉世界恢复到正常状态了。 其他人在哪儿？ 不清楚。 荣美子看看墙上的钟。 美宝刚刚还在，吃饭时大家就会过来了吧？ 钟显示着下午2点，早饭是7点，午饭在正午，晚饭是下午5点，这是大家商量这么决定的。 虽然喜忧参半，心情复杂，不过还是想问一下，下一顿吃什么？ 荣美子露出苦笑。 咸饼干和芝士，是从前一家酒店带来的。 一人几块呢？ 一个人5块左右吧。 哦。 别那么不乐意，又不是妈妈的责任。 我可没有责备白木太太的意思。 入住大楼的第4天，最初收集的食物眼看着即将耗尽，这是必然的，毕竟10个大人都要吃喝。何赖第一天从水中找回的泡面到昨晚吃完了，必须要再想办法，但又束手无策。东树在旁边的长椅上躺下，既然食物有限，保存体力就是唯一的办法。像荣美子说的，到了下午5点，大家纷纷聚集过来，脸上都是疲劳焦躁的神色。荣美子给大家派发了咸饼干和芝士。 就这么点儿，根本熬不到早上。 太医哭丧着脸。 明早应该可以多吃一点，所以今晚就将就一下，好不好？ 荣美子安慰道。 食物还剩多少？ 这个嘛。 荣美子站起来，打开靠墙的文件柜，食物都放在里面。啊， 你可能不会想知道的。 怎么这样啊？ 太医沮丧地垂下肩头。荣美子关上柜门，上了锁，她掌握着钥匙。 放食物的柜子上锁，让人心里更饿了。 那就不上锁了吧？ 不，是大家一起决定的，就那么办吧，省得有人怀疑别人偷吃东西。 户田说完，颇为肯定地点点头。在沉重的气氛中，大家默默吃掉了咸饼干和芝士，一顿不到5分钟的晚餐。 早知道还不如不离开那家酒店。 大家看着他，蔡蔡美开了口。 为什么呢？ 那里还有食物啊，离开时我们不得已放弃了不少东西。唉，因为据说目的地有应急食物嘛，可结果没能到达目的地，大雨把我们的行李冲走了将近一半，最终落到这个境地。要是留在那家酒店，我觉得日子还能好一点。 你是说我们不应该走？ 从结果上讲是没错呀，你们不这么想吗？ 小峰环顾众人。 唉，在那边还有很多可乐呢。 太医冒出一句。 可是只有可乐也活不下去啊。 明日香瞪向太医。 还有食物呀，最起码比现在更像样。 不，没有了。 荣美子神色严峻地摇摇头。 是我准备的饭菜，我比谁都清楚，那边几乎已经没有食物了。 怎么可能？还有意大利面和面粉啊。 那是小峰先生你的错觉，因为食物剩下不多了，才让东树和太医出去找的，难道你忘了吗？ 我记得，可我不相信那家酒店里完全没有食物了，这不可能的。 小峰咬着嘴唇。 够了，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 户田抱着胳膊，摸着胡子拉碴的下巴。 我只是想明确责任而已。 责任？你说什么呢？这是什么混账话？ 明日香直言不讳。 成才先生救了我们多少回，你竟然会这么说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 何赖吼了一声，从角落的椅子里站起来，他举起双手伸伸腰，头左右扭了扭，然后迈开步子。 看来没什么大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过了，你们继续，我去三楼睡一觉。 他挠着头走出门去，四周飘荡着不快的空气。成灾站了起来，也要跟着何来往外走。 等一下哥，你说几句吧。 东树仰望着成灾。 说几句？对，小峰先生觉得 留在那家酒店不走更好。 程三一副惊讶的表情，回头望向小凤。 什么？ 不，这不是事实吗？ 小峰低下头，成灾环顾大家。 我现在考虑的只有如何摆脱这种状况。就像我第一天说的，在一周内，现在看来还剩下三天，我们只能节约食物，留在这里，然后再决定是走还是留。有反对意见的，请不用客气，只管告诉我。我非常欢迎大家提出下一步的建议。我在四楼。 没有人说话，程灾特地看了看每个人，然后就出去了，剩下的只有尴尬的气氛。谁也没有说话，都慢腾腾站了起来。东树睡觉的地方是顶层的广告公司，他躺在一张双人沙发上，盖着毯子，虽然疲惫不堪，却毫无睡意，是肚内空空的缘故。辗转反侧之后，他爬起来打开手电筒，离开沙发，来到楼梯处，他俯视仍有水流声传来的路，感觉到了脚步有光线在晃动，是手拿钢笔手电筒的明日香，下面的一层是女性在使用。 睡不着吗？ 你不也是啊？ 是啊。 东树耸耸肩，走下楼梯。 一想到往后的日子，我就很郁闷。 好歹得有吃的。 水位再降一点，就得去找吃的了。 水还没退吗？ 今天几乎没下雨，应该退了不少吧。走，咱去看看。 二人蹑手蹑脚走下楼梯，水声渐渐变大。从二楼要再往下走时，东树停住了脚步。 现在不行，还有齐腰深呢。如果明天还不下雨，也许可以到周围转转。 只能祈祷不要再下雨了。 明日香正要上楼，眼睛却望向二层深处。 怎么了？ 旅行社那边好像有人，有光在动。 是白木太太在调奶粉吧？ 不可能啊，我走的时候妈妈正在跟小宝宝睡觉呢。 东树点点头，走向旅行社办公室，里面的确透出光来。隔着玻璃窥探情况，发现一个黑影在动。东树把手电筒转向黑影，喝问： 谁？ 影子猛地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出现在光线中的是太医吃惊的脸，他嘴边白花花的，手里拿着奶粉罐。 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